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1025动生活。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025动生活之健康北京人，我是小丽。今天请您跟随我们的记者楚烟。请您跟随我们的记者楚烟来了解一下如何利用运动控制血糖延长寿命这个话题。 目前糖尿病仍然是世界上难以治愈的慢性疾病之一，很多人在不经意间就患上了这种疾病。如果这些患者没有认真控制血糖，各种并发症会让人痛不欲生。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特别打造的健康北京人，我是楚烟，做健康北京人，共享幸福美好生活。今天咱们节目要聊的话题啊，是如何巧妙运动来省药钱。除了两位经常做客我们节目的医生朋友李阳和郭威之外，我们还邀请到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张俊清教授来跟我们一起来深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我们知道啊，糖尿病患者也是因人而异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的人呢，他可能就是初期，有的人呢可能就已经是有并发症了，或者有的人已经是相对病情很严重了。那么无论在哪一种情况，我们运动的介入都是很有必要的吗？ 在糖尿病疾病的不同阶段，其实我们可以给患者选择不同的运动，有有氧的这种运动，那我们有阻抗运动，还有柔韧性的运动。其实针对不同的病人，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运动方式。 我们怎么来看这个运动是有氧的还是无氧的呢？ 介绍给大家一个叫谈话测试，说话测试，就是你看看你能不能跟别人去聊天。比如有人这是问你是吧，你电话号码多少，我说今天天气怎么样，你还能 我电话号码是1234 5，我要这么说就说明我怎么了， 您就过了，您就可能进入 无氧 无氧 状态了。 对，如果您还能 我能 稍微能回答正常的，还能回答， 那比如我要这么说我的电话号码1234这样呢， 对，还能报出来。对，这个您就是属于 有氧。 对，您可以这样子。 那具体体现在心率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判断标准？比如说我们的心跳是100，这可能是有氧运动，或者超过了100就是无氧运动了，有没有这样一个具体的一个界定呢？ 对于一个年轻的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大众吧，或者我们的病友也是，跟我们的年老的人其实不太一样啊，所以我们会有一个一般性的关于评估一个具体的病友啊他的强度的一个公式，220，这是一个数值。当我们把这个数值减去我们的年龄，也许我们是 220，这个是固定的， 这是固定的。 减去我们的年龄， 年龄，比如说我们是一个60岁的一个我们的老人家，那么你减去60之后， 就160了。 这个就是160，这个160呢，指的是我们在当前这个年龄情况下，我们认为他心率能达到最大的。那么基于这个数值，可能每个人不太一样，因为减去年龄，我们把它呢进行一个百分的划分，作为中等强度。那么基本上指的就是50%， 他的50%到80%， 这个160或190， 160和190的50%到80%，比如说160的50%呢，就是80。也就是说，作为一个60岁的人来讲，你运动过后，你的这个心率在80左右， 在80到一个他的80%情况下，就这个区间是一个中等强度有氧运动。那如果说没到80呢，应该叫做一个低强度，也叫有氧运动。那接近160了，这个区间其实就是一个无氧的一个阈值。 你看，我们都听明白了哈，很清楚就知道什么叫有氧运动，什么叫无氧运动了哈。并不是指什么项目，而是指你的运动强度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了。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关键。 在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好强度。如果以60岁老人为例，用固定值220减60等于160。那么160则是这位老人运动后心率的最大极限值。钱没少花，药没少吃，身体为啥一天不如一天？天天动，时时动，血糖怎么就降不下来？难不成我们做了一个假的运动吗？健康北京邀请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专家和运动指导师，告诉我们什么样的运动才能真正达到降糖效果。 高强度间歇性的运动，这个其实是一个近几年来以来吧比较流行的，在健康人也好，在疾病领域我们也有比较多的探索。所以它呢其实是有点介乎于有氧运动，但是它的强度呢是不是 不是中等强度，是往高了走， 往高走、 嗯、 那就像刚才李大夫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运动是分不同的强度，主要的是根据病人的心率来评估他的这个运动强度。 嗯， 那如果你要是有冠心病、有心脏病，或者是有视网膜病变，那这些病人他可能就不能够做到足够的这个高强度。那这时候呢，其实我们也可以再做这种间歇的运动，但是我只是说把这个强度可以降低，但我们可以套这个概念。那这样的运动为什么会比这种持续的一个强度要好？那就刚才李大夫也提到了，其实它对改善血管的适应性，那也就是我们体内就会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当你运动强度大的时候，那你的血流就会更加速，那你运动放下来的时候，你的血流就会减慢，这样的你的血管就会扩张。所以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那我们的血管就会有收缩、有舒张、有收缩、有舒张，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增加我们的血管的弹性。 嗯， 那这个是一个对血管非常好的一个运动。那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你通过强度大，它可能会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而你的强度降下来的时候，那它的能量会减少。那你在消耗更多的能量过程当中，你就会让你的葡萄糖有更多的消耗，所以在我们糖尿病的病人来说，它能够达到一定的降血糖的一个作用。 您刚才说的这个持续的运动，比如说这个2000米哈，我可以慢跑，我也可以慢走，那我是不是也可以换另外一种方式？就比如说我先跑上500米，然后我再走上一段时间，我再跑500米，我把它分成四段来解决，可能它最终对你的降糖效果是不一样的，我可以这样去理解它吗？ 是 啊， 比如说我们还是刚才2000米是吧，2000米我们可能绕操场走5圈， 嗯， 那我这5圈我怎么走？我在那个长的这个道的时候，这100米的这个长的道的时候，我是慢慢走的， 嗯， 我到了那个转弯的地方呢，那个地方短一点的时候， 我加 快速 度， 然后再慢慢走，然后再加快速度， 哦， 这样就做成高强度短间歇了。我们正常情况下高强度维持的时间呢，也不希望太长，一般30秒足够，然后之后我们间隔呢1分钟，再30秒，再1分钟，再30秒。那这个呢也是一样，就张主任刚才也讲到，我们这个如果有视网膜病变呀，包括你心肺功能心脏上本来就有一些毛病的时候呢，对足上面呢我们有一些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也注意就这些活动呢还是咨询我们的大夫之后我们再来做。 在家里面或者一般的观众，如果说想看看自己能不能适合运动的话， 嗯， 有一个比较通行的这样一个问题，有6个问题。 嗯， 如果这个6个问题我们每一个其实都过了的话，那就说明其实您开始这个运动，应该来说并不需要专业的人士有一个什么样的咨询。 哦，这是一个自测的方法， 自测的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 啊，好，就阿姨以您为例子，好不好？医生是否告诉您只能参加医生推荐的体力活动？ 这个没有，因为我刚检查完身体，我的身体就是稍微有一点在三高的边缘，连脂肪肝都没有。 哇，真好。 嗯， 好，可以， 嗯， 过这个问题过。第二个，医生是否告诉过您患有心脏病？ 没有，我没有。 哎呦，真好，阿姨，你看多得意呀，说这问题的时候。第三个，医生是否告诉过您的血压超过了100/160毫米汞柱？您这次测量血压多少？ 我在没有吃药的情况下，我的血压就是在140到190。 哟，挺好的。 我吃过药以后呢，我就是117。 哦呦，真好。 是 啊。好，下一个，近6个月来，当您进行体力活动或运动时，是否有过胸痛或者严重憋气的感觉？ 这个没有， 是吧？啊，好，下一个，近6个月来，当您进行体力活动或者是运动时，是否因为头晕、失去平衡或跌倒或发生晕厥？ 这也没有。 你看，我跟您就是我。没有，我都知道，肯定没有。 我就是有点胖。 下一个，您是否存在因为体力活动或运动加重的骨关节疼痛或功能障碍？ 这个没有。 您的腿挺好是吗？ 没事， 哦， 这都没事。 哦， 爬山上张家界那儿爬山，翻6座山。 哎呦，真厉害哟！这阿姨真喜欢。 我喜欢旅游，我走了53个国家了。 谢谢阿姨，谢谢您，谢谢您，您是顺利通过啊，顺利通过我们的检测啊。好， 这指的是如果我们在不接受啊专业人员的指导情况下， 嗯， 就可以开始运动。那么其实强度什么的，那没有太多的限制。 嗯嗯。 但如果有任何一个问题或几个问题存在一些疑虑的时候，所以我们会推荐。由大夫或者运动指导师要有一个把控，可能会我们有专业的一个评估之后，这个评估会更加细致，更加个体化，那么再开始一些处方的制定，包括运动的一个监控范围内的执行会更好。 因为每个人身体状况不同，要做高强度间歇性运动，一定得在医生和运动指导师的指导下进行。 另外，高强度维持的时间不要过长，一般30秒左右，之后间隔1分钟左右，再做30秒高强度运动，如此反复。 刚才咱们说的是要跑这个2000米哈，现在像类似于这样的生活当中的运动实在是太多了，比如说跳广场舞，我使劲跳它2个小时，跳绳我先猛着跳它30分钟，或者说是抱孩子上楼送孩子上学啊，这些都是我们日常当中可能会去做的事情，但是具体怎么做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运动效果，您能不能在这儿来给我们也推荐一下比较高效的啊，比较方便的一些在生活当中就可以做到的一种运动的方式？ 这个动作呢，是我们双手打开，在下面呢，然后我们击掌，然后再放到裤子的两侧，再拍一下，然后再击掌，这是手上的动作。那我们脚上的动作呢，伴随着我们手上的动作，就这样，向两侧打开，然后一起的合起来，再合起来。不知道大家学会了吗？那跟着我一起来做一下吧。 运动之前，李昂医生细心地给我们的观众戴上了测试心率的手环，以便随时监测观众运动前、运动中以及运动后的心率状况。 阿姨现在是66到71次。 我今年该73岁，我属狗的。 好，换您。 73岁，73，220减73。 没问题，这个我们待会儿来进行一个评价，没问题的。 准备好啊，预备，开始。1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4 2 3 4 5 6 7 8。好，我们踏步， 1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还行吗？ 4 2 3， 听听有点喘了吧？ 那梁医生，这会儿看这个阿姨的心率可以吗？哦，110次。 按照我们80%，对于阿姨的这个73岁来说的话，120是80%的界限。所以相信呢，这个值呢，其实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强度的一个边界上了。 也就是说，这个锻炼对于这位阿姨来讲，已经算是高强度间歇性运动了。 对对对， 我是梁， 我是郭威。 这是我们的主任张俊清。现在北京人口平均寿命82.1岁，如果一个人5岁患了糖尿病，你知道未来32年糖尿病治疗要花多少钱？ 如果你知道从50岁开始运动的话，你能省下多少钱吗？ 如何利用运动控制血糖，延长寿命？ 四肢乏力、消瘦、步态缓慢、有气无力，你有可能患上了肌少症。那么肌少症是怎么回事？哪些人容易患上肌少症？又该如何预防呢？ 肌少症呢，其实是指你的体内的肌肉的含量是减少的，那我们把它叫肌少症。 我们可以推荐给大家呢，然后两节，然后这个专门增强这个肌肉的一个，我们可以在家里面就能做的一个。那这个运动呢，就是我们每次我们现在老年人很多喜欢散步，把这几个运动呢加在前面。做完这两个运动动作之后，您再去散步，这个效果会好很多。这两个动作 是做完热身之后再做这两个运动，然后再去运动是吗？ 对对对对，对，这个是它是力量型的训练嘛？那这个力量型的训练是怎么去做呢？我们第一个动作呢，我们叫做浅蹲半双手上举。如果您可以想象，就是我们又叫什么叫青蛙跳。 浅蹲呢有3个要领，第一个要领呢，我们蹲的过程之中呢，我们与髋同髋，蹲的过程之中呢，我们的膝关节呢不要超过我们的脚尖，因为一旦超过我们的脚尖呢，就会造成对我们膝关节造成额外的压力。再一个呢，我们蹲的过程中不要内扣，也不要外翻，因为内扣和外翻呢，也会对它造成一个膝关节会造成受伤的风险。还有一个呢，我们从侧面去看，我们蹲的过程中呢，我们腰永远是直的，不要一蹲的过程中就弯了，好吗？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下这个动作。 这个不需要蹦起来是吗？ 不需要蹦起来， 就浅蹲就这么做就可以了。 对， 试下 很简单是吧？ 我们小时候跳舞好像就这样。 如果您觉得这个简单了，我们可以换个男的。男的就是男的怎么样呢？其实也不换，就是你蹲的再更深一点就行了。蹲的更深一点，深的时候呢，然后但是要注意什么呢？还是刚才的要领，我们的膝关节尽量别去超过脚尖，我们是屁股往后撅往下坐。 但 腰 也是直的，是吧？ 腰是直的， 腰是往前去的。 对，然后我们还是这样，起来， 幅度大， 幅度大一点，然后我们做8到10个，一天呢做这么2到3组， 每次做8到10个， 对，然后歇一下，累了之后歇一下，然后再做一组，再做，这样。 那每天总的下来做多少个能有效果呢？ 一般来说20个以上。 一天总的加起来20个以上。 20个以上。 这增哪儿的肌啊？ 它能锻炼我们的腿部， 腿部肌肉。 对，腿部肌肉，锻炼腿部肌肉呢，您再去走道儿干嘛的时候呢，您比如您爬山是吧，您每天如果我一年爬2次山呢，这其实有的时候还反而是个损伤。为什么？因为你的肌肉平时不锻炼不强健，所以它一去你突然去爬山，这种大体量的运动就伤了。所以你平时呢要去做这种力量性训练，我们的肌肉一旦强健了之后，它能保护我们的关节，我们的关节就不容易受伤，就是这样。 所以阿姨，这运动特别适合您，平时没事在家就做这运动，等爬山的时候，下次就爬得更高了，是吧？ 对，还能增强骨质。如果您觉得还觉得有点轻，我们可以转两个矿泉水瓶儿，或者如果我们有沙袋绑在那个手上，小沙袋都可以。对，这么锻炼。还有另一个动作，另一个动作是什么呢？我们这个动作是往前你跨步，往前跨步的时候呢，然后双腿微微一蹲，然后同时呢双手在前攥拳打开，然后我们再站起来的时候合上，打开，对，都是弓步。来，我们先迈左腿啊，迈左腿往下蹲，同时双手打开，哎，回来，再来一个右腿， 2， 好，再来一个左腿，哎，再来一个， 坐的 大家做的很不错，很不错，谢谢大家。 这个也是每天至少要做上， 也是8到10个， 8到10个。 然后这不是累了吗？然后稍微歇一歇，然后再做8到10个。一天至少2组，像这种动作，如果到了一定程度，我们练了一个月左或者几个星期之后觉得简单了，我们再增加一组，或者我们再蹲得深一点，把这个程度慢慢的增加。就怕有的人我们说，哎，今天这个简单了，然后练多了，反而第二天浑身疼，浑身疼你这 一个星期练不了 了，练不了了。 我们常常会有这种情况，我头一天走路走多了腿疼，第二天一动下楼梯上楼梯都有问题了，这个运动就没有办法做了。 对啊，你白搭了嘛，所以你还是收着点，慢慢来。 运动要适量，循序渐进。不要一下子运动过量，对身体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什么东西？可乐。我不喝了，我喝了就完了。我糖尿病，我4个家。我能喝自来水吗？ 坐一会儿。哎呀， 糖尿病还晕呢。 血糖低，血糖。 其实，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很严重。那就是低血糖，所以我就在想，如果在运动的过程当中，由于你的运动量增加了，你体内代谢糖分的能力也就增加了，那会不会出现运动过程当中的那种低血糖的情况？张主任，您怎么看？ 经常会有病人，其实在运动的时候，或者是运动方式、运动时间不合适的时候，会出现这种运动过程当中或者是运动后的低血糖。所以对糖尿 病，这个很危险，对吗？ 对。因为对糖尿病的患者来说，如果一旦出现了低血糖，可能对患者是非常危险的。比如说你在运动过程当中出现低血糖，你可能会造成了摔倒。 对对对。 或者是我们这种摔倒呢，可能会造成很严重的损伤。那如果你要是这种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特别要强调对患者，那你要监测你的血糖的情况。 怎么监测呢？ 一般来说我们建议是在运动前我们要给病人测一个血糖。对，大部分患者其实我们当你血糖控制的比较好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你在运动前能够测一次血糖，或者是你在最初开始运动的时候你要监测一下。如果你这种规律，你血糖比较稳定的时候，那你可能可以减少你的监测次数。那最好呢是在运动前测一次，然后我们运动半个小时以后那再次监测一次血糖。 就有点类似于我们的餐前餐后，就是你运动之前测一次，运动之后你再测一次，看看你的血糖变化。 这样的话，一个呢我们能够知道你在运动前如果你有低血糖或者是血糖偏低的时候，那我们应该适当的进食或者是含吃一些糖块来预防你运动过程当中出现低血糖。那如果你要是运动不合适，比如你运动后，因为有些时候运动不合适也可能会增加血糖，所以这样的话也可以避免你选择一个合适的一个运动方式。 其实呢，很多医生都会给我们的糖尿病患者一些提示哈，就是你出门之前一定要多带点糖，多带点巧克力什么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些小零食、小东西。 生活中很多叔叔阿姨出门的时候，身上会带一些家里随处可见的零食，比如苏打饼干、花生、巧克力、糖块、葡萄干等等。那么这些东西对低血糖有作用吗？没有糖尿病的人是不是就不需要关注低血糖了呢？ 比如说我们像苏打饼干这种东西，在低血糖的时候我们其实并不太建议大家去吃 啊， 因为其实这个作为米饭、馒头包括这种面制的东西，它是淀粉，是多糖，经过我们的消化吸收，它是一个过程，升糖速度不会很快，尤其我们有的时候还会用一些口服的药物，它会延缓这种淀粉类食物变成糖并吸收的这个过程。所以在低血糖的时候， 就比如说你在运动的时候，其实你今天你吃药了，你吃的这个药其实是抑制你对它的吸收的， 有一部分是这样的。那糖苷酶抑制剂这一类的药物啊，可能会有这个影响。如果出现低血糖，那肯定不推荐的方式。但这里面的话呢，像葡萄干啊，像我们的巧克力，只要不是黑巧克力，黑巧克力一般是70%以上的这种 cocoa， 所以它事实上是很浓的。 对对 对， 对， 它不是特别的，哎，不是特别甜，所以它升糖的效果不会那么好。 嗯， 那所以我们说呢，一些不是黑巧克力的巧克力，那些巧克力，包括这种是吧，我们都可以。像士力架的话，也是算是一个有油有糖， 对， 它的甜分也比较高，所以其实呢，作为这种能量的补充都是可以。那么像这个的话，可能不是很推荐。 下酒的菜都买来了 不是很推荐啊。花生呢，其实是我们是一个就是那种算是植物性的 油质性 的油脂，对吧？所以它呢，其实蛋白也很丰富。但是糖来说啊，是很少的啊，所以我们这种食品不太适合于我们运动过程当中的能量的补充或者低血糖的纠正。那如果一旦发生低血糖的话呢，我们会觉得一般性而言是15克到20克等量的葡萄糖，是特别单纯的那种糖。 葡萄糖， 对，非常有葡萄糖块啊，对于那种以前的硬质的果糖啊，硬的那种彩色的是吧，水果糖一般的3到5块左右是一个合理的一个量。那当然像这种葡萄干也是不错，因为每一个葡萄干它其实跟都是之前那个葡萄球瘪出来的，所以它糖分 糖 一般来说像这种的话呢，十粒左右，10到12粒，因为取决于葡萄大小，所以这个的取决于这个量啊，所以可能是单次可以补充的。这里面纠正低血糖其实可能就这个和巧克力 是最好的， 好一点。 对，那个是作为 巧克力，不能是黑巧克力，可以有饮料 啊，饮料 也是可以，像橘汁或者是可乐这种，一般是半杯或半听的量。如果是牛奶的话呢，就是一盒，一般250毫升左右，牛奶里面的乳糖也是可以给我们紧急进行一个纠正血糖的这么一个作用。 液体的这些饮料会不会比巧克力呀、糖呀这些补充的更快一些呢？ 吸收速度其实是相当的，因为它们糖的种类都是比较单纯的，双糖或单糖，所以很快进到体内当中，口腔和胃黏膜就开始吸收，所以这个速度还是可以的。 其实说到这儿，我们也说到了一个甜呢哈，有一个东西它号称无糖，但它也是甜的，这个就是木糖醇。那这个时候如果低血糖了，吃木糖醇行吗？李大夫您怎么看这个事儿？ 木糖醇是代糖，所以代糖本身的话它还有不同的种类，所以木糖醇本身它能提供能量，只不过升糖呢略慢一点。所以呢，作为一般性的这种比如说食品当中，我们采用木糖醇作为提升甜味的一个方式，它是可取的，但是并非木糖醇就不含能量，木糖醇本身的能量跟普通的这个糖呢其实是一等一，只不过升糖速度略慢。有些代糖它其实有甜味，但它压根没有铁，就是那种能量，那是另一回事了。那 木糖醇实际上是有能量， 有一点能量，但它升糖比较慢。我们低血糖的时候不建议吃这样的食物进行纠正。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的记者楚燕呢和您一起分享了这个话题，如何利用运动控制血糖延长寿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冬奥加速度。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铸造。 常态防疫有三宝，口罩要戴好，测温不可少，健康宝扫一扫。